比较实际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嗯，我活的可能就是我朋友圈的样子，比较实在，比较真实。 每个人的朋友圈确实都是千姿百态，各色各样的。其实看一个人的朋友圈什么样，就应该知道一个人平时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朋友圈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传播正能量的一个平台，有些负面的东西不想带给别人。虽然我们一定要做真实的自己，可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自己去消化的。我虽然没有能力，也不可能让我认识的每一位朋友因为我而开心，但我也不想因为我的烦恼给大家带来不快乐。我希望我认识的每一位朋友都开心快乐，喜欢学习，充满正能量。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朋友圈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会在上面表达自己真实的内心吗？还是会有所顾忌，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夏一璇的网友。在朋友圈秀恩爱获取的安全感，有可能是因为现实爱恋关系里你缺少的那份踏实。在如今这个社交网络媒体越发达的时代，你看到的物或者听到的事都有可能不是完全真实的存在。因为每个人都极力想要将自己最最光鲜亮丽的一面通过社交平台展现在他人面前，每天不是晒美食就是秀恩爱，好像活成了众人眼里最美好的幸福生活状态。我们就这样开始不遗余力地在我们朋友圈上分享生活，分享美食，分享旅行，分享朋友聚会，分享令人羡慕的恋情。很多人靠这种报喜不报忧的行为成为了朋友羡慕的对象。莹莹是和谈了3年的男朋友分手了，大半夜哭哭啼啼地发微信给我，控诉男朋友的各种不适。分手的原因居然是因为男朋友几乎很少在朋友圈发关于他的照片。为此两个人争吵得越来越厉害，一气之下就说了分手。莹莹说，在一起这么久了，我很羡慕那些经常在朋友圈晒女友或者男友的人，我就是想让他在朋友圈也晒一晒，但是他就是不发。你看，他肯定不爱我。其实真正爱一个人，不单单是表现在朋友圈里，更多的是，你想要我的时候，我都在你身边。平时她男朋友对她的爱都是让旁人羡慕的，每次约会她都提前去接他，吃饭时不停地往她面前夹菜，出去游玩都是她男朋友做好各种旅行攻略。记得有次印象特别深刻，几个朋友和他们一起小聚，她男友也总是最绅士的那一个，给每个人倒水，点菜前询问了各位的喜好才下单的。他知道莹莹特别喜欢吃酸菜鱼，人多他不好把酸菜鱼全部放在朋友面前，为了顾及大家的感受，他干脆多点一份小的放在莹莹的面前。大家都羡慕地说，这酸菜鱼我们吃不下了，你们这波狗粮我们已经吃饱了。莹莹的男朋友不仅在工作上为她排忧解难，而且连两个人未来的生活规划都计划好了。结果通过朋友圈这事儿一闹，两个人都那么不冷静冲动，最后竟然是分道扬镳的下场。身边的朋友们都觉得太可惜了，现实中他们的爱情曾经有多令人羡慕，非要通过朋友圈的验证才算是不是真爱， 难道朋友圈秀恩爱的就真的幸福吗？其实不然，爱情不是在朋友圈秀出来的，评判对方爱不爱要用心去感受，生活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地方，一切的恩爱最终都会归于平淡。也许秀恩爱能够给平淡的生活添加色彩，也能促进双方感情的加深，但是如果一方不愿意，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虚荣心的考验。我朋友圈有一位朋友，三天两头的在朋友圈秀女朋友的自拍照，加上各种甜言蜜语，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对女友疯狂的爱，恨不得两个人天天绑在一起似的。而且他们恋情进展得飞快，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在朋友圈里公布他们要结婚的消息。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并不是我们之前在朋友圈看到的那样美好，在朋友圈中再也看不到他秀恩爱的踪迹了。后来听另外的朋友说，他挺天真，也挺倒霉的，好不容易吧找到个女朋友，以为找到真爱了，满世界宣告，结果被人骗了，现在是人财两空啊。我听完马上点开那位朋友的微信头像去看，果不其然，连以前秀恩爱的朋友圈全都删了。这样的情形让人不胜唏嘘，真正的爱情不是靠朋友圈秀出来的，朋友圈里的爱情有时会让人蒙蔽双眼，迷失自我。我们一边羡慕着别人，一边又期望着有一天能变成那样的人，直到我们有了一个可以秀的好时机，就会立马逮着机会昭告天下，也让他人羡慕羡慕。于是到了最后，我们很难去分辨出哪些人的恋情是真的很幸福，还有哪些人仅仅只是表面上假装幸福美满。然而在朋友圈秀恩爱获取的安全感，有可能是因为现实爱恋关系里你缺少的那份踏实。有时候爱情来得很奇妙，往往最后和你在一起的人都是你意想不到的那个人。生活最令人期待的是你坚信你喜欢的人他一定会来，但又猜不准他哪天会来。我们每个人都向往最美好的爱情，但是在爱情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擦亮双眼，不要被假象迷惑，要用心去感受对方，也不必去羡慕他人朋友圈里的爱情。虽然朋友圈秀恩爱可以增进两个人的感情，但不能就此判断一个人爱不爱你。一个人爱不爱你都融在那些藏不住的细节里，真心守护着。浮华的浪漫只是一时，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我走过万水千城，依然觉得身边最美好的风景就是你，开心是你，平淡也是你，而绝不是拿来跟人比较的。爱情不要只在朋友圈里过得好，因为我的生活远不只有朋友圈那一小片天空的存在，还有无限美好的诗与远方。幸福与否不在于是不是在朋友圈公之于众，而是在于对方心里究竟有没有你。爱你的人不一定把你的照片放进微信朋友圈，但一定愿意让你融入他现实的朋友圈。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朋友圈是现在很多人每天必须花时间去关注的地方，那里有每一个微信里面好友的千姿百态，很多人也愿意在上面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那么朋友圈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会在上面表达自己真实的内心吗？还是会有所顾忌，说些无关痛痒的话？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全职新主妇的网友。黄太太自认自己是有着罗曼·罗兰式英雄主义的女子，所以她才能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国庆是两家子三大四小海岛出游，签证、机票、酒店、接送机早早安排好，其他人只要按时出现就行。黄太太怀着蓬勃的心情，把体育用品专卖店、游水、潜水、滑水、冲浪区域扫荡一遍，预备各色应对岛上奇怪口味的国内食品，网购海滩、泳池、凹造型、浮排神器，再加上贪心的带上给大孩子的作业、小孩子的绘本，妥妥的三大航空箱。整整八天行程，朋友圈里黄太太刷屏不断，拉风的中巴专车送机，欢乐的孩子戏水，每晚爆满的餐厅，惊艳的日落港口，酷炫的帆船出海，刺激的水上冲浪，偶尔一个脸部高光背景虚化的自拍，每天一个伉俪情深的合影，九张滤镜排列错落有致加通俗点睛文字，最后一定不忘标明地理坐标。这色泽、这角度、这文案，处处都是炫耀但不张狂、不惹人嫌的小心机，话不落地自有人接。黄太太满意地看着微信里，发现这块绿饼肩膀上红色小数字上升，好像叶子上开出的花，每次点开的那一下竟然有收割的快感。飞机上黄先生申请单独就坐看书沉思，远离四个熊孩子。对于黄太太一路充满仪式感的集体照、双人摆拍、景点抓拍，黄先生是不主动、不拒绝、不点赞、不评价、不负责。说实话，黄先生很理解黄太太，因为他觉得这种旅行路上干啥都要拍照发圈的行为和狗到一个肚子撒尿圈地的行为基本同属一个模式，狗改不了，人也改不了，都是来自自然的召唤。每次给黄太太拍照，她都尽量做出认真比划的样子，反正结果总是不外乎构图粗糙、角度吃肥、光线诡异。黄先生总结心得是：不按此道就不受其累。黄太太还是举起自拍杆会更快、更高、更强吧。早晨黄先生是要睡饱的，如果休假还不能自然醒，那要老婆干嘛？消食后成人泳池是必去的地方，来回两个小时是要的，下午能小睡个午觉，晚间海边再散个步，人生就不能再好更多了。但黄先生知道黄太太是不会让他离线太久，很快他的时间会被海边亲子、七星探险、全日出海填满。黄先生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黄太太总是把日程填得像他日益肥硕的臀部一样丰满才觉得踏实。黄先生希望是一幅疏落有致的泼墨山水， 黄太太却给了他一幅浓烈饱满的印象油画。中年夫妻的差距不仅仅是审美，也有姿势，譬如一个投入，一个抽离。黄先生也不理解为什么黄太太一定要用酒店套间的厨房导致他带来的各种方便食物，就算是六菜一汤也抵不过一屋子的味儿。要他说，酒店餐厅都还不错，挨个吃遍拍屁股走人就很好。帆船出海那天是黄先生的生日，他并不觉得这天有什么不同。黄太太发挥聪明才智，找到三口之家，凑成十个人一起高端定制出海。在出海前阳光透过云层的瞬间，黄太太成功地完成自拍、集体拍、情侣拍、景物拍。黄先生估摸着以黄太太的速度，定是在离岸信号消失前朋友圈发送成功了。海上风浪很大，双体帆船起伏比一般游轮要大，孩子们晕船的都有些泱泱的。到达离岛时，行程发生争议，黄太太坚持大家不要下船，一会儿子微信，一会儿子电话，来回沟通。船员说，不下岛你们就返航吧。黄太太生气地说，我要找你们的老板。黄先生果断决定，大家先上岛玩。其实黄先生并不在意有船没船，浮潜还是不浮潜，出来就是受累的，把复杂的事情搞简单最重要。如果不是黄太太一个眼刀，他差点没来得及把我们回码头的这句话咽下。商量过后，大家决定去玩拖曳伞。黄先生指着海上平台的摄影师给黄太太看，说不用我帮你拍，也不用你帮孩子拍，有人拍的。结果等黄太太以最美的姿势降落时，摄影师木然地在一边乘凉，因为黄家没有提前付拍照的钱。当时当刻用隐恨而归形容黄太太的心情一点也不过分。后续的行程乏善可陈，无非是返航。黄太太和向导、导游、船家各种孜孜不倦的理论，浮潜已经光线不好了，退潮也没法靠近珊瑚群。黄先生被迫下水探查后，如实向黄太太汇报。海钓孩子们倒兴趣勃勃，也不算一无所获。向着夕阳，帆船准备入港。或许是累了，人们各自找到一个位置，保持着姿势迎风而坐。原本嫌弃无比的船餐也被扫荡一空。黄太太收了手机，眼眶有点发涩。越是风吹衣衫猎猎作响，越是显得身姿不动如松。末了，黄太太还是宣布了黄先生的生日，大伙儿不太走心地唱了一通生日歌，空气中有一丝丝窘迫。黄太太没有在领头唱一遍英文版本，她想黄先生也不会在意的。下了船，黄太太执意微信要退点钱给一起拼船的三口之家，别人没收。黄太太心里有点堵，打定主意回去投诉是肯定要的。爆发是在出海的第二天，黄太太为了扳回一城，又定了隔日的出海一日游。这次不包船，跟着好评最高的邮轮公司走最经典的线路。黄先生不由得对黄太太的斗志啧啧称奇。晚上收拾行装，黄太太比划着脚蹼说要带去吗？带去浮潜会不会更好玩？黄先生把自己要带去换的衣服塞到包里，孩子的衣服下面，嘴角带着意味不明的表情说，不管带什么，明天都会是不会舒服的一天。沉默良久，黄太太心生悲凉，愤愤地说，是不是全家旅行对你来说根本不是什么，也不算什么， 最好是你在家里休息，我和孩子们出来就行。黄先生心里叹气，看着黄太太这么用力，自己还真有点这么觉得。第二次出海，天气出奇的好，行程也出人意料的完美。黄太太又在孩子的高昂兴致和美丽的照片中自愈了。回程时，黄太太一副我就知道你玩得开心别不承认的表情，看着黄先生说，来说说看您今天有多不舒服。这个时候黄先生知道自己该回应一个心照不宣的招牌式无辜笑容，一切水过无痕。一回酒店，孩子们马不停蹄又站海滩，黄太太自动开挂迎战。酒店沙发上，黄先生点开一条未读信息，海滩日落很美，洗好澡速来。于是唇边弯起一个愉悦的弧度。黄先生不得不承认，自己老婆最好的一点就是这个不作会转弯，不，简直就是漂移的技术。对于生活，这就是艺术了。滤镜背后的斑驳如同双眼皮的疤痕，越是睁大眼睛越是隐藏的深。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睁着眼睛看吧，谁在乎美好的有没有假？因为受过的痛都是真的。 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七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八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七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十八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一零七点三 ，AM 一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二十二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了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地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朋友圈是现在很多人每天必须花时间去关注的地方，那里有每一个微信里面的好友的千姿百态，很多人也愿意在上面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那么朋友圈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你会在上面表达自己真实的内心吗？还是会有所顾忌，说些无关痛痒的话？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三脚猫的网友。观摩朋友圈完美人生的我们收获着焦虑，那些建构完美人设的朋友圈达人又是何种状态呢？前几天我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了一条寻人启事，想找出一位敢于直面人生、剖开自己人设的勇士。朋友外小姐留下了一条评论，说我应该算是朋友圈里的表演艺术家了吧。我和外小姐相识多年，我们偶有走动，但绝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往来依然是围绕朋友圈进行的。多年来，外小姐的朋友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有一份甜蜜热情的恋爱生活，有一份可以满世界跑的编剧工作，有一群喝酒吃肉推心置腹的朋友，还有常常摆满鲜花、有猫出没的完美居室。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知道他谈了一场新的恋爱。有一阵我看他们在柏林看展，在汉堡的港口边享受新鲜弹牙的海鲜，留言问你俩为什么永远都在一起游山玩水。他常在朋友圈发情侣照片，或是男朋友拍下的他，和很多人遭人反感的自拍相比，他的照片充满了似乎触手可及的真诚的柔情蜜意。我曾忍不住赞叹，麦小姐，你有一张未婚妻的脸。他曾有一次记录两人在微信上拌嘴，他着急半天写，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喜欢你才好，重了轻了都不对，真想变成一幅画、一朵花或是一只猫，都是我喜欢的东西，可能就没那么多烦恼了。刚才还得理不饶人、雄赳赳气昂的我，刷的眼泪就下来了。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啧啧赞叹，恋爱啊，你的恋爱真美。通过朋友圈，我得知去年的下半年，她跟着创业的男友去了上海生活。上海的生活似乎极其适合她，她拍居所洒满阳光的客厅，铺着木地板摆满绿植的阳台，树荫把整个阳台映满绿色，伸手就能摸到法国梧桐的叶子。 他的楼下还有一大棵桂树花，整个家都飘着自然的桂花香。通过几乎没人上来的公共露台，能爬上棕红色瓦片层叠的屋顶，夕阳、雨水和明月都开阔地展现在眼前。瓦间和废弃的砖头上都长着晶莹软绵的青苔。我在朋友圈见证了他的沪上生活。在这间公寓里，他享用由香蕉、桃子、薄荷、奶昔、煎蛋与谷物酸奶组成的早餐。下楼买菜时，他遇到只猫掌柜。公寓周围被梧桐树荫覆盖的街道上有很多靠谱的咖啡馆，提供20多块的拿铁，还有20种以上的可口的简餐。好吃的小餐馆一天吃一家，半年不重样。讲究的上海日料小馆子，配烤牛舌的干碟是用甜椒磨粉掺杂花生碎做的。我还跟着他去黄浦江边跑步，在外滩3号听过爵士音乐节。这一切当然都是真实的，包括他记录下的每一件事情和那些时刻的所有情感。然而勇于剖开自己完美人设的外小姐对我翻开了硬币的另一面，那一面几乎从未在朋友圈露面。今年年三十晚上，在家里的年夜饭桌上，外小姐喝得酩酊大醉，吐了4-5次。她说不是因为亲戚们劝酒，是我自己想把自己灌醉。据说我醉了以后不停地说爸妈对不起。外小姐心里压着一块石头，去年过年的时候，她曾特别笃定地告诉父母今年会带回去一个男朋友。宿醉醒来的第二天，外小姐问在一起2年的男朋友，你和你妈妈说过我吗？对方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外小姐提到婚姻，对方明确地告诉她不想结婚。外小姐说，我一直相信我们最后会结婚，我们甚至还在一起讨论过以后要是有一个女儿要给她起个什么名字。于是就在大年初四，外小姐买了一大早的机票从老家飞回了北京。外小姐说她和她爸妈说她要回去工作，其实是怕自己在家里哭被他们看到。对了，她和男朋友说分手了。这段分手的痛心疾首自然没有出现在朋友圈里。外小姐说，从朋友圈看，我在上海确实过得很不错，其实我自己明白那是很不舒服的半年。外小姐告诉我，就像我在上海的家，我拍出了它最漂亮的一面，但其实那是一个很小的房子，在一栋很老旧的居民楼里，每走一级楼梯都感觉要摔下去。那栋楼有公共卫生间，第一次进去我觉得自己像到了生化危机的现场。他继续说，我们的感情也并不像朋友圈呈现的那么甜蜜，在上海我们之间已经缺乏真正的交流。他忙于创业，每天很早出门，晚上很晚回来，我则留在家里写作。最开始我试图扮演一个贤惠的女主人，就像在朋友圈里晒的一样，我会做精致的早餐，但事实上她并不习惯吃那样的早餐。一开始我强迫性地装饰了我们在上海的房子，我觉得我必须把这个家布置得很棒很酷，但实际上她也不在乎这件事儿。我们的生活重心完全不在同步，几乎没有交集。上海的生活并不活色生香，相反我很孤独。我在上海没有朋友，我每天一个人待在家里，每到日落之前，大概下午4点钟的时候，我就觉得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身上，闷得不行。于是我就开始犹豫要不要一个人出门走走，往往在犹犹豫豫中天就黑了下来。我开始问他什么时候回家，等他到家了我们可能出门吃个饭，但在饭桌上也没什么可聊的。这些年来，外小姐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感情波动，经历过每天写的戏都被删掉的尴尬窘迫， 经历过接踵而至的各种病痛，但这些丧在他的朋友圈越来越少见，乃至于销声匿迹。他担心没有人愿意看这些东西。从前他关注一个拍照片很酷的女孩，后来忍不住把她的朋友圈屏蔽了，因为她每次和她的先生吵架都要在朋友圈里指桑骂槐。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麻烦不成熟，生活一团糟。你说你发一个生病别人能看出什么呢？自怜，不够勇敢，大惊小怪，而且没人陪，谁愿意让人这样看在眼里？还有谁会愿意负担别人的坏情绪呢？更重要的是，朋友圈的人设对外小姐而言变得越来越重要。外小姐对自己人设的定位是成熟、自知、自信、乐观、健康、漂亮。她说，说到底就是要告诉别人，我没有走你们的那条路，没有结婚生子，没有买房买车，但我也活得很好。更进一步讲，经济上的不稳定，背离主流生活方式的选择，使得我憋着一口气，要至少扮演出自己过得还不错的样子。那口气无论好赖都要一直提着，否则进退失据。那口气并不只憋给别人看，那是外小姐北漂多年的骄傲和自尊，是她的最后防线。多年来，外小姐精心呵护着自己的人设，每当有新认识的她希望能留下好印象的人加好友，她会首先检查一下朋友圈，把不适合的信息锁定起来。他的朋友圈有许多分组，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组别，他们是比我高级的一群人。有些人比我有文化，有自制力，有些人可能是潜在的客户。我会向他们屏蔽我的负面情绪，我把这称作不要用自恋烦你生命的客户。一个人设完美的朋友圈确实可以带来红利。麦小姐通过朋友圈得到过工作的机会。有一次，一个甲方说，这姑娘特别适合写都市爱情剧，她一直在用生命谈恋爱啊。她还为此收获了许多新朋友。她说，前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个40岁的男性朋友，刚加上他微信的时候，我正在忙着工作，没空和他聊天。没想到过了几个小时，他突然发来信息说，对不起，我刚刚看了你的朋友圈，实在忍不住说一句，你太可爱了。我也感叹，我的朋友圈还真是经营的挺成功的。事实上，即使观众极少能看到后台，完美人设也永远伴随着前台与后台之间的巨大落差。在朋友圈的自拍里，万小姐非常擅长把自己拍得漂亮，但她逐渐发现这变成了一个问题。最近有两个新认识的男性朋友直白地向她表示，你和你照片里看上去不太一样。万小姐说，我以前不觉得自己是个好看的女孩，但很多人夸我朋友圈里的照片之后，我还真有了偶像包袱。万小姐说，我有些无法面对镜子里蓬头垢面的自己，在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也会自问，他不喜欢我了，是不是因为看到了我的真面目？我推高了别人的期待，有时候也会让自己感到尴尬、心虚。有时候万小姐的现实生活和完美人设似乎模糊成了一片，她不得不用戏剧性的眼光去看待现实生活中的分手。她说，我在朋友圈秀恩爱，时间长了，我也知道自己好像在写一个故事。一方面，我觉得在我的剧本里，分手以后的坏情绪是不该出现的；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必须在朋友圈里把分手的事情广而告之一下，既然大家看了那么久的剧，结局是什么，总该有个交代。理想的剧本是我只发了一条朋友圈，云淡风轻，我们已经分手，好聚好散，一路走好。可有的时候，他又感到现实的残酷已经压倒了所谓的剧本。可是如果我的恋爱不得善终，我的人设不也还是崩了吗？ 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

9:24，啊，什么都想不出来。9:29，你一定可以的，不要慌，相信自己。9:45，想你了。这是某天早上我的微博，这是两个小时而已，已经发了5条。而我上一条朋友圈大概是半个月之前。昨晚一回到家，我妈就为我早上忘记晒衣服的事情破口大骂，你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看你什么都做不成。她的脸皱起来，仿佛我犯了什么滔天大错。我激烈地争执了几句，心情差到了极点，进了房间把门关起来，瘫在床上。想得到一些支持就这么难吗？我下意识地揉眼睛，才发现自己哭了，一边用手擦掉眼泪，一边手不停地滑动着手机。我点开 A 的微信，非常详细地和他描述了我刚刚的遭遇。打完看了一遍，突然又觉得算了，那么小的事情太矫情了，然后全选复制，把哭诉的话发到了微博里，然后继续对着微博边打边哭，直到我再也打不出任何话。擦擦眼泪，切回微信对话框，翻翻朋友圈，然后放下手机，若无其事地去洗澡。一次情绪波动就靠着微博消化完了。记得前几天我看完一部电影，中途哭了3次，内心有无数感触翻腾想说，于是我打开朋友圈，努力把内心的想法写出来，措辞尽可能的不动声色，情感色彩尽可能收敛，语言风格也不能太低俗。这样写会不会太刻意了？这样会不会太矫情？然后再去豆瓣上找电影的剧照，结果翻完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便又打开电影自己去截了几张，编辑了20几分钟，再花了10分钟选择可见的好友，不安地点击了发送键，一边还想着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遗漏了。最后我再看这条精心炮制的朋友圈，却发现这已经不是我原本想说的话了。朋友圈给我的感觉是精彩多过阴暗的，它五光十色，精彩纷呈，但它似乎容不下脆弱、迷茫和悲痛这些阴暗面的情绪。作为一张社交名片，它也不是那么允许犯错。毕竟大部分人都希望让别人觉得自己活得很好。记得上一篇文章出来，底下很多读者在说自己最近难过的事儿。印象很深的是一条留言说，我以为大家都过得很好，原来很多人和我一样。其实后来我意识到，那些能聊心事的朋友并不纯粹因为聊得来，其实交付伤心事反而能让一段友谊变得不一样。彼此看过对方落魄的样子，反而像是突破了某一层防线，从今往后都是自己人了，仿佛有了一种可爱的神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我非常期待有一个能互相生活透明的朋友。大概是一个你可以和他随时分享你的动向，任何情绪起伏的感受，然后你们能产生激烈的情感共鸣，给予对方最需要的回应。最重要的是，不需要担心传播负能量给他，不需要担心他会觉得你矫情，可以一股脑的打几瓶的微信也不会吓跑对方的人。这个人需要聊得来，能理解你的生活，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回应，能看到你负能量的同时自己又不被影响，还能跳出来回应你。其实想想我觉得很难，所以我渐渐有了自己的社交法则。一，那些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情绪就微博里见吧。二，不要短时间内对一个人倾诉太多负能量，把1公斤的负能量分成几斤发给不同的人。三，在别人有倾吐需求的时候努力认真的回应。四，如果必须要在特殊时间，上班、约会等打搅别人，最后一定要附上一句，你有空再看哦。五，尽量少找热恋期的朋友倾吐太多，一部分的情绪和好朋友聊，一部分交给微博，感觉不同的情绪都有了安放的地方，其实还不错。 大约几个星期前的某天，我觉得心里特别累，那时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失联已久的好朋友。像我这种被动的性格通常是想想就过了，但那天不知道怎么的，一个激动什么也不管了，就给他微信发了一大通话，说自己的生活，说想他。发完之后突然又怂了，呆呆的想着他不会觉得我很神经吧。结果过了一会儿，突然接到他的微信电话，听到他声音的第一秒，我马上眼睛就湿润了。我们畅快地聊了半个多小时，又意犹未尽地发了一会儿微信，才知道他这几年和我一样，喜欢宅，也不怎么主动联系朋友，也迷茫，也孤独。我真的很高兴你联系我。他禁不住在电话里提了好多次。那天的疲倦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朋友之间的边界和分寸感总是很微妙的，你有时候觉得无法碰触，但真的迈出那一步，又会觉得其实人与人之间只是隔着一层柔软的距离而已。慢慢试探，慢慢进入彼此的内心，一旦得到了热烈的回应，获得了心意十足的反馈，总是能有能量很久。所以如果一旦有人向你流露出悲伤的信号，希望你接住它，也许会是一段柔软关系的开始。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是不是都是为了一时间的快乐？